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高压脊正为广东沿岸带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7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81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6.6跌3元，阿里巴巴203.2升2毫，盈富基金26.9跌5仙。中国平安87.5跌7毫，汇丰控股今日除净系报54.35升3.8仙8，建设银行6.45升1.3，友邦保险77.55系升2.5，美团点评103.5升1.5，华夏沪深346.1升3.5，工商银行5.46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8，英镑10.086，瑞士法郎8.014，澳元5.112，加元5.847，新西兰元4.91，欧元8.5105。每百元对港元7.0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61。日经平均指数报21,948点，跌477点。港金现价报15,355元，升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75美元，卖出1,64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油麻地广东道有爆水管，广东道去翻众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开啦，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广东道去众方街方向近住油麻地警署对开啦，慢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樱桃街小隧道维港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是思芬，我不只是周末有情人，我都好关心屋企人噶。我会不时提佢哋要预防病毒散播，就要妥善保养排水渠管。定期倒水入 U 型渠，然后每星期将半公升水倒入所有排水口。万一排水口遇上漏水、有臭味的情况，一定要找合资格人士检查和维修。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州精选， 女友视觉嘅佢原来系咁嘅。 开始有心跳。随便说，随便笑。 新曲是走甜蜜轻快的路线的 MV 就用了女友视角出发沿住日本的路线拍拖全程浪漫陪伴作曲吉新风填词陈永谦编曲有 Nick Choi 吉新风监制 Edward Che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陈卓妍正式开始 知道自己找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几有惊喜嘅呢一首嘅作品，嚟自赵慧珊，新歌嘅歌名叫做《到底之后》。虽然都系情歌嚟噶啦，但喺编曲上面花多咗少少嘅心思啊。编曲嘅朋友叫做 Johnny Lee Thompson， 遇到一啲唔好嘅前度咧，唔一定系净系无病呻吟嘅。 You got blood on your hands, how do you plead?It's like treason how you treating me. It's 8 Mondays in a row, 9 days of the week. These tantrums been old, all bitter and no sweet. You're killing my vibe, and waste words cannot describe. But I'll try, you put the over in love, or put the X in next. Ain't no I in trouble, just the you since we met. Cause you're toxic, boy. Find the G-O-O-D and goodbye. You put the over in love, or put the X in next. Ain't no I in trouble, just the you since we met. Cause you're toxic, boy. I ain't even gonna try to find the G-O-O-D and goodbye. I would take a bullet for you just to prove my love, only to find out you are the one. I'm just trying to get focused, take some time for me. People started to notice all the shit you couldn't see. You put the over in love, or put the X in next. They know I ain't trouble, just the you since we met. Cause you're toxic, boy. I ain't even gotta try to find the G-O-O-D and goodbye. You put the over in love, or put the X in next. They know I ain't trouble, just the you since we met. Cause you're toxic, boy. Put the over in love, or put the X in next. They know I ain't trouble, just the you since we met. Cause you're toxic, boy. I ain't even gonna try to find the G-O-O-D and goodbye. 不用喊的，你可以踩他，你可以串他，你可以闹翻他。今天你来自 Medicine Beer 有这一首新的 single Good and Goodbye。 求情是白费心机，明明是你太卑鄙，成群男士逗我欢喜，跟我比从前穿一的顾忌，即刻不顾忌，天冷请进入放肆的天地。 Run away 玩老多有真奇， Run away 玩意义是脾气， Run away 玩即刻有走离，即刻会丑离，否认我嘴巴发疯，苏性感的发音，自律是多么笨，随便吻，至少我饮醉可以吻掉你一阵。好，怀疑什么会发生，听朝先再想一次温暖人生。为何还这么近，谁心狠，至少我加重伤势，明知我不肯。是白费心机，明明是你太卑鄙，成群男士逗我欢喜，跟我比从前穿一的顾忌，即刻不顾忌，天冷请进入放肆的天地。 Run away 玩老多有真奇， Run away 玩意义是脾气， Run away 玩即刻又走离，即刻会丑离，点也要挨死。我真的去玩好过假装正经，现在什么都惹心理，我只记得你一再谋害我生命。哦，留言是骚扰叫声，他手机拍张裸照指引明星。You are my everything， 清醒记得我讲过一遍，然后你苏醒。是白费心机， Now you get out my way， 明明是你太卑鄙，成群男士逗我欢喜，跟我比从前穿一的顾忌，即刻不顾忌，天冷请进入放肆的天地。 好啦， 其实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可以发泄一啲嘅情歌嚟嘅，唔使淨係嗰啲悲情，唔使淨係得个喊嘅，可以系呢一种 style 嘅。先至有陈永谦作曲嘅咧，有 Shimaika， 应该有 Doughboy， 嚟自 JW 呢首旧嘅作品。作品名称 Run Away。头先歌词入边话有成群男士逗佢欢喜啊，嗰群嘅男士喺呢个 MV 入边。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清重，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至发黄。我拥我的好，我起我的梦，我轻你的，我心碎的，哪需要认同？世界如何排斥，哪怕要成为工地，我演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有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头戳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呼吸头顶有个小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小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Come on now。世界如何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有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戳破黑白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 ，Come on now， 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毛毛爱路过了街，毛毛都想踩一踩，今天起不必需因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烁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黑板世俗眼光，不假思索，一起点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七彩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 你是关智斌 ，Come on now， featuring 嘅就系头先写歌俾 JW 嘅 Shimaika。一年两首的作品啦 ，Runaway 加埋有头顶有角啦，都是话俾你听一个嘅信息嘅啫。有啲人话信政府你就会唔惊，其实信自己先至会唔惊啊。 派对里每对眼神，暗里自探让你吸引，他呼吸散发性感，他穿得富有美感。你难免太挑惹竞争， 才能挨得比较近，表演优美转身，想邀请你鉴赏我更加逼真。在这个海选，只想用节奏感争取被抱紧，特别卖力跳到了地震。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最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最近有人潮暖，最远有个夜城抢眼，那个最少最有最爆发炸弹，这个富有最富却让你晚餐，三五七个参与这个展览，要与那位畅谈，相识不过瞬间，想邀请你了解我多些空间，无数个纸板，几多人任你拣，只想被你拣，但愿现在我会最耀眼，今晚开 show 约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够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会叫你意想不到，穿梭花都不够好，修养可以补，表演给你看到，累积多少次失手，跌一跌倒，再一起跳舞，我带你穿梭上月球，围绕你转上天空几高，任你再数数几多人任你数，怎么未见到跳舞，约你跳舞，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我起舞，那个个帅气讨好，这个性格讨好，我要叫你跳出枯燥。 呢啲应节约，约你跳舞。即系三点半钟之前咧，同样都有嗰种 attitude 嘅。你接 Birds of Prey 嘅呢张嘅 soundtrack。 I'm a super hero. Don't try me. Bad like a villain. I pop it and then I reload. All the best things in life come for free. But don't you think that applies to me?I know that I'm hot. Ain't a band, but you know how I rock. Don't need no peppers to give you a chop. Took me to dinner, then I took a mile. I like it when you call me crazy. Long as you keep calling, baby. You think it's cute that I know how to shoot. Don't you be scared if I point it at you. Broke up with my ex, dumped him in the text. Would wish you the best, but I already left. Date night with my get real twisted. You know what you could do? Get my a bunch of kisses. I love me this much. My pear-shaped drip up is freezing. 咩名字呢？叫做 Megan Stallion 啦，跟住加埋今次有 Normani 有呢首 Sidetrack 嘅作品，听到嘅名字 Diamonds。 I don't need a range, and I can take a hit. I ain't scared of the pain, and I don't really bang, but I came with the gang. And if you get too close, I might snatch off your chain. Oh, you want me to be a little more ladylike? Come through with my girls and beat your ass on ladies' night. Hey, you don't wanna go toe to toe with my pedicure. Everyone you know be like, bro, how you handle her? Diamonds on my new boyfriend, so that mean I will never ever fuck with you again. And I ain't never need them, so it's so easy to leave them. And I be doing me, I ain't never trying to please them. My pear-shaped drip up is freezing in my body. Oh, Rocks. Make them stop and watch. All these diamonds dancing, know that you can't stand this. Bands on my hands, I got bands, I'm a bandit. Look at all these rocks. Make them stop and watch. All these diamonds dancing, know that you can't stand this. Bands on my hands, I got bands, I'm a bandit. Diamonds are girls' best friends. Diamonds are girls' best friends. Something good at me, I ain't afraid to catch a case. CBS is on me and I flood it out the face. Girl's best friends. Girl's best friends. I don't need you, I got plug it up again. I don't need you, all my diamonds dripping wet. Cod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立法会财委会简介预算案。民主党邝俊宇表示，预算案牵涉警队开支，香港人会好警觉。建议陈茂波如果不想浪费预算案的心血，应该将10,000元派遣计划分拆。陈茂波表示，有关计划和警方资源拉不上关系，两者互不相干。他說警員在去年社會事件工作辛苦，加班津貼是應該給予的錢，又說警隊總結去年經驗，需要補充人手和裝備，他認為合理，所以支持警隊資源要求放入預算案。陳茂波強調，萬一警員當中個別有不當行為，可以作出投訴，但他不能夠接受一竹篙打一船人，不同意民主派議員混淆視聽。运输及房屋局早前回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的书面质询，证实有一个内地人在去年12月初原本搭高铁到深圳北站，但错过落车，最终抵港，之后在高铁西九龙站路轨行走一段时间，经通风大楼离开，向警方自首。谭文豪说，立法会审议一地两检的时候，律政司和保安局都曾经表示不会发生类似情况，但事件证明高铁西九龙站有严重的保安漏洞，又批评政府未有主动公布事件，直至议员查询才透露。谭文豪认为，如非一地两检，高铁路轨隧道仍属本港司法管辖区，可以方便警方调查。他担心有人利用保安漏洞，利用通风大楼经隧道进入西九站。一批市民今日早上到教协位于旺角的会址外，就早前孔圣堂中学处理副校长涉及在个人社交平台贴文辱警一事，抗议教协无谴责有关教师。到场抗议的大约有20人，部分人手持标语和横额。活动负责人在教协外宣读抗议信，批评教协成为发表鼓吹仇恨和助纣言论老师的保护罩，认为教协破坏教师的专业形象。抗议人士在教协外放低一个印上教协道德而死的祭祀道具，高叫口号之后离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说，早前预计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高峰在2月中至2月底出现，而数字果然在月中下跌，他有信心疫情在4月底基本受控。他又提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钟南山在广州的记者会表示，接近80%的传染病都是来自动物，而南方人进食野生动物造成很多接触，并导致病毒传人，反问何必要继续食野味。他说，新冠肺炎感染者只要身体内产生足够的抗体，一般不会再受到感染，但要留意出院人士的肠道粪便内残余是不是具传染性。 钟南山又认为日本不容许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人落船，而邮轮属于密闭系统，容易造成感染，形容日方的处理失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5点，升89点，总成交金额91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00.2升6毫，阿里巴巴204.4升1.4，中国平安87.9跌3毫。盈富基金27.05升1毫，建设银行6.48升1.6毫，汇丰控股今日除净系报54.4，系升4.38毫，友邦保险78.1升8毫，美团点评103.6升1.6，华夏沪深300.76.35升6毫，小米集团12.94升4.6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8，日元110.21，瑞士法郎0.974，澳元0.656，加元1.334，新西蘭元0.63，人民幣7.013，英磅對美元1.293，歐元對美元1.092。日經平均指數報21,948點，跌477點。港金現價報15,30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3.97美元，賣出1,644.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因为水务急修，咁而家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咧，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开嘅一段全线仍然都系封闭嘅，呢一段嘅甲丙达道暂时唔能够通车。最后系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而家啲小朋友好有自己生活节奏噶， 即系我唔想起身嘅时候，特登拖多一阵咯。 点样拖呢？ 因为佢同时会叫埋阿爸起身噶嘛，咁我就等阿爸去咗厕所先，即系就自己再瞓多一阵咯。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美好的一些感觉，整换星际躯壳，以个性解开束缚。1, 2, 3, 4, 5, 6, 7, 8，骚动入我。1, 2, 3, 4, 5, 6, 7, 8，骚动入我。 知道爱就是出路，只不知道天色多美好，专心一意地倾诉倾慕，打着暗号，可不可以你来让我抱，可不可以在半空放数，借给你住我的爱土，甜蜜最好开始，开始有心跳，开始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才相识头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就是等待，相不相信日子很精彩，天天等你想跟我进爱，漂游爱海，打不打算早食平时菜，厨艺为你铺满台，让你在我世界之内随地喝彩，开始开始有心跳，此世间烦扰忘了，好风景不少，开始飘飘然地飘，恋爱精笑，在相识后一秒，知道自己找到了，避过世俗的街条，培养爱情的幽妙，幸福 三点半钟之后的骚动音乐，找来由 Ian 陈卓妍新的这个派台作品正式开始。讲的就是一段关系那种甜蜜的开始，这种甜蜜一直维持下去，行到去最后那一步的时候，那种甜度有没有淡化了呢？定是更加浓郁呢？跟着找来由黎晓阳， 你快忘掉我，很请捉紧我，逛过湾仔，再到教堂，转季木白鸽，海已变了一条河，不过你留在海旁，雪总胜伟大过。掉我，很请捉紧我，再教你开关，冷气如灯光，皱纹和白发，风已刮到太稀薄，不过你留在海旁，才染发灿烂过。哦，怎么一生都即将化过，回头连医生都着错，偏识过马路就到海角，你若遗忘叫我知，我有事可以默默，不过你留在 在海旁，说风景里是我。 呢首新嘅作品《阿芝与海默》， 只要你忘掉天堂，看风景里是我，失去了时日太多，捉紧了别方。 讲嘅就系老退化症嘅一个嘅故事啦。以前建立好多美丽嘅画面，逐幅逐幅嘅画面都慢慢唔记得晒。去到最后，仲剩翻几多嘢咧？ Momentary bliss. We could do so much better than this. So reach up, oh reach up. Your potential, you lack credentials, and you are special.Special. Oh, how you need it. Oh, how you're needing. And you keep squeezing the truth from the middle. You part the seas, but your arches, they ain't golden. And you was gagging for some, so now you're rolling. Bet you shut your trap and keep it hush. I don't ever know. Couple of months made me blush. There's a hole in your pocket, so you cannot find a change. Cavern of your mind, you say your pattern. You pull your strings and you jump, hold your mouth and you say...The day before it happened, we all give applause when people knock on doors. But on the way out, it gets your back in. See, everything in life is silver and gold. But mining for metal gets platinum. It makes me sick to think doing happy in our cities where it's fit. To think life won't don't blink. It's just liquor to him, then it pops. And we're the tourists up. Keep us that you deserve. God, then it makes me sick. 作品咧，有啲人嘅解读就系佢可以系一首情歌啦，同时间都可能系讲紧我哋同呢个城市之间嘅一个嘅关系嘅。而家呢一首其实可能都系一样啊。嚟自 Gorillaz 啦 ，featuring 有 Soul Tie 同埋 Slaves 有呢首嘅 single Momentary Bliss。 听个歌词你就觉得好似话嘅一啲人就系留恋紧一啲昔日嘅光辉啦，然之后你就不思进取。其实你可以做得更加好，但系点解你唔向前踏多步呢？再望翻我哋呢个城市，同一款嘅寄语可能都啱用嘅。试新嘅破旧立新呢首歌都算系一个例子嚟嘅，呢首歌得1:47咁长嘅啫。算嚟一个同你打招呼嘅一首 single 作品，嚟自呢位嘅独立嘅唱作音乐人，佢嘅名字叫做 I， 有呢首系新歌 I。 In the room, pretty in real life, in my mix with the zoom. Attend when they rate a like tune. Elevated to the penthouse, we ain't stopping anytime soon. 首先嚟自 II 嘅作品咧，都系话佢上次系卸咗个妆，用呢首歌去到俾你睇下佢嘅真面目，究竟系一个点样嘅女仔啊？主要呢一首歌咧都有类似嗰种嘅信息嘅，讲嘅都系做真正嘅自己。嚟自 Megan Trainor Treat Yourself 呢一张嘅专辑 ，featuring 嘅有 Nicki Minaj。新嘅派台 single 叫做 Nice to Meet Ya， 跟住呢首歌咧就系讲男仔。真心话， 今天很想话事，对抗你的命令行事，可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一切都是，知道了，我在乎。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你越差遣。我有我计划吧。三点钟好见你，你要我朝出版，这次我说不可以，你会否不满意？我说不可以，你会否很介意？我说不可以，我要否讲四次？讲因我改得会改，唯一不会改是你要自己接待，穿车过海，但我要你听一次我说不的气概，想给你全部。之外，更好又分享几句悲哀，实在世上只得一个，需夸张对待，全情全日爱全没大概。 首歌咧就系一首好关于镇夫岗嘅故事啦，就系、是、你个女朋友好多要求嘅时候，你敢唔敢挺身而出，系为自己挺身而出咧？佢有啲咩要求，你话唔得，你敢唔敢咧？你知洪家豪。新歌我说不可以，如果佢话得，我可以唔出你嘅手机，但系今个礼拜我想自己出去蒲。作为男朋友嘅你，你又得唔得咧？欢迎有 Camilla Cabello， featuring 有 The Baby， 新嘅 single。 My mama doesn't trust him. My oh my。 He's only here for one thing, but.A black leather jacket, a bad reputation, insatiable habits. He was on to me, one look and I couldn't breathe. Yeah, I said if he kissed me, I might let it happen. I swear on my life that I've been a good girl. Tonight I don't wanna be hurt. They say he likes a good time. He comes at I'm the type to make a turn on the daddy. The baby, make her forget what she learned from her daddy. I don't be tripping on this shawty, I let her do whatever she please. I don't be kissing on this shawty, she don't be kissing on me either. She came with you and left with me, I went up a point, let's call it even. Don't like the car, she ain't gonna end up buying her new Beamer. That girl know what she wants, she make me take it off if she see me. She say I make her wet whenever my face pop up on TV. I had to say no disrespect, gotta do it safer, you can keep it. Pop star, I'm fresh about the trap and I'm going fever. She know I'ma call the way, she can drop a pin and I come meet her. Stand next to me, you gon' end up catching a fever. I'm hot. 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随后凉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36点，升140点，总成交金额103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8.6跌1蚊；阿里巴巴205.4升2.4；盈富基金27.1升1.5；中国平安88.15跌5仙；建设银行6.42升1毫。汇丰控股今日除净系报54.45，升4.88；友邦保险78.1升8毫；美团点评103.5升1.5；小米集团12.88升4.2；华夏沪深300.46.3升5.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7，英镑10.073，瑞士法郎8.015。澳元5.12，加元5.849，新西兰元4.916，欧元8.5187，每百日元兑港元7.08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49。日经平均指数报21948点，跌477点。港金现价报1530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02美元，卖出164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程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两宗坏车报告。首先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落桥位的慢线那里有坏车阻路。另外一宗就是红隧过去香港的管道。近住出口较早时曾经有坏车，已经拖走了噶啦。但是咧车龙就有待消散，影响到而家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啦，就喺康庄道桥面；而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都系排到去芜湖街。重复一次啦，加士居道天桥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的慢线落桥位啦，有坏车阻路噶，经过请小心。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较早时因为水管爆裂而封闭了的介乎金粟街至到众芳街的这段广东道去众芳街方向的全线已经解封了。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

纯属来跟我同虚构情感。一个很远的找个人抱紧，这个很近的消耗年份，惊天过再淡然同度人生，谁慈悲还残忍。 听唔听得出嗰种嘅老味啊？ Not be physically alone, but mentally, there is no one in sight. We are all born alone and die alone. 同埋寂寞，梗系有野路最新派头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附近的人》。 不该再沉了，不该再埋怨，应该感恩。都市太闷了，心都舞弹跳，便妄想做气氛。流行曲分享得了，但彼此内心却听不到。无奈一个很远的跟我都也许合唱，这个很近的充满疑问。再淡然才是人生，其实假还是真。哒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台北。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嘅部分啊，今日有兔兔啊，我哋欢迎兔兔先。兔兔你好， 你好。 系啦，咁咧之前关心过北京啦，之前关心过马来西亚啦，都忍唔住问一下嘅。喺台湾方面咧，即系最近嘅呢个疫情啊，对于台湾，我哋问一下兔兔啊，生活状态如何啊？有冇受到影响先？ 对我们来说，或多或少还是有影响。譬如说，我不是个会在室内空间随时随地戴口罩的人， 嗯， 然后我也不是个就是会戴着酒精消毒手的人，也不是个一回家就会洗手的人，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这些东西就被培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哎，看到酒精就会喷一下手， 嗯， 或者是看到要进入到密闭的空间的时候，比较人挤人的交通工具的时候，就会口罩戴好，还是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啦。可能台湾比较好一点，台湾还买得到口罩，可能香港可能是真的买不到，而且那个金额真的很可怕。在台湾就是也是大家疯狂的抢购口罩啊，然后连药局就是都要排队啊什么的，就是这个现象真的比较夸张一点。 系，其实头先兔兔讲到咧，都真系我哋一路以嚟都想同大家讲嘅。首先即系梗系做好自己啦。咁的而且确咧，呢场疫症系改变咗大家啲习惯啦，例如即系戴口罩戴多咗啦，养成咗即系经常会洗手啦、认真洗手啦、消毒双手一啲习惯。咁其实头先兔兔都讲得好啱嘅，即系可能台湾政府佢哋个宣传嘅方向就系、是，唔使过度恐慌。咁但係重點呢就真係要做好自己嘅個人嘅防疫嘅措施啦，咁樣。咁同埋佢都講到啦，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大家呢排心入面嘅痛啦，就係、是、台灣雖然都口罩供應好緊張，但係政府都盡量維持市面上一個可以令到大家買到嘅一啲好微嘅一個數量啦，但係香 港，跟住佢頭先我講，哇，好貴喎、啊，係啊，真係好貴。咁啊，好彩呢排即係見到價錢啊有回落啊，匯元都即係算係安落咗少少嘅，咁喺香港呢一邊。好啦。咁讲完即係疫症嗰方面嘅话题呢，都係要讲返歌嘅。咁今日呢首歌呢同埋呢个音乐人呢都真係好值得同大家介绍下嘅。首先第一件事就係佢真係大家认识嘅嗰种台湾小清新啦。咁呢位男歌手佢叫做王界。 我以为认真去做就能实现我的梦，以为写首好歌走路就能抬起头，以为寂寞拖车旅行就能变英雄，现在的我失去了冲动，有才华的人托起金光闪闪的讲座，亲爱的口本是否也曾爱慕虚荣，希望有人冲破疑惑带我向前走，现在的我变得好懦弱。 咁大家听到佢音乐都系一支简单嘅吉他，非常之 acoustic， 非常之啱即系草原啊民谣风嘅一啲嘅作品嚟嘅。咁我都的而且确觉得佢嘅歌咧可以带俾人一啲好疗愈、好平静嘅感觉啦，咁样。所以问下兔兔先，点解今日会想介绍王界呢一位歌手同埋呢一首作品嘅？今次想介绍呢首歌叫做《25岁》啦。 为什么？应该是想说，就是因为25岁这首歌对我来说是在我很迷惘，很不知道自己的定位，或者是我很不知道，就是对于未来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像25岁这首歌，或者是来达贝贝的有一首歌叫迷路，就是这两首歌就会一直不停的在我的脑海中回荡，而不是我刻意想要听到这首歌，是它会不自觉的播放点播这首歌出来。那根据黄玠本人的说法是，它其实是一首情歌，它其实是有一天突然他梦见他的高中初恋女友，然后内容就是那种很日常生活散步聊天的那一种，然后起床后啊，他就觉得梦到五年前的事情，就是梦到初恋女友的事情跟现在状态有点失落，就会感叹说哦，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然后感叹这件美好事情是不是都消失了，没办法再回来的。可是黄玠自己也有说，他之后唱这首歌反而不是把它当成一首情歌在唱，都把它那种感慨时间的流逝的这种感觉。 头先兔兔讲咧，其实我觉得都有啲感触嘅。咁因为呢首歌啦，其实原作者头先讲到王界啦，咁佢自己就话其实本来系当系情歌咁写嘅，因为咧朝头早瞓醒谂翻起25岁同自己女朋友拍拖时候嘅一啲嘅失落啦，啲迷失嘅状态喺生活当中。但他慢慢之后发现呢，原来这一首歌可能摆低的情感不单止是情歌那么简单，反而他真的很想讲的就是25岁的时候你到底对于你生命的理解是怎样一件事。即是25岁的思考和30岁其实很不同的，即我自己都觉得30岁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哦，我的膊头有些责任，可能开始要想回真的很实际的一些想法，即以后的生活啊、家庭啊等等的一些关系啦。但25岁呢，其实你还是处于一种很青春、很热血，在你自己以为自己很成熟当中呢，都还是有一种任性、有一种冲动的。但当然那时候都还是应该会有些迷失啦。那这首歌其实在失落当中就是有这么多这么复杂的情绪咯。 又过了一个夏天，又过了一个冬天，习惯性的想你失眠，到现在没有改变。再过个一天两天，出现在我的梦里面，陪我度过无数个漫长的黑夜，而你是否还会出现？是不是没有改变？像当初分开时的那种情节。 系啦，咁头 頭先兔兔介紹嘅呢一首啦，王界嘅二十五歲。咁頭先我大家都講到，即係明明我哋兩個距離二十五歲都有翻咁上下距離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攞翻呢首歌嚟聽嘅時候，啊，你好似又帶自己翻翻去二十五歲嗰陣時嗰種嘅迷茫同埋嗰種嘅衝動啦。於是乎又好想問一下兔兔嘅，你我想問呢一首歌佢即係每一次聽嘅時候啦，帶起你自己內心嘅啲思考或者你自己回憶係點樣㗎？ 这首歌对我来说有一个很奇妙的某种程度奇妙的记忆，因为很喜欢风和日丽唱片行的歌手跟他们转出的专辑的关系，就是意外的有跟风和日丽唱片行的一个经纪人认识，然后甚至因为工作关系有一点合作。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时候我们有谈一个合作，我们两个谈很久，每天做梦，然后每天加班到八九点很晚才下班，然后后来最后一关上司没有让这个案子 pass 过去，然后我那天心情超级难过，然后那天晚上刚好是黄玠的演唱会，在他的 encore 曲的时候，黄玠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有人跟他点播点了这首二十五岁，唱这首歌之前他有讲一段话，就是类似于说当你觉得很迷惘很不知道你的状态应该要往哪里走的时候，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你一点力量。我就在台下爆哭，一直掉眼泪。我觉得就是，所以这首歌在我找不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就会想起这首歌，然后就会觉得这首歌带给自己很大很大的力量，这样子。 剛才聽兔兔咧就講咗一個佢同二十五歲呢一首歌嘅一個故事啦，咁我覺得都真係幾感觸嘅。佢話佢曾經咧好中意即係王界嘅呢間唱片公司歡和日麗唱片行當中好多嘅音樂，於是乎佢好希望可以喺自己公司當中咧促成一個合作嘅 project 啦。咁好俾心機做，同對家嘅一啲嘅工作人員咧都真係傾咗好耐，擺咗好多心血落去，但係點知喺最後一關嘅時候就過唔到。咁喺嗰一晚佢知道呢個 project过唔到啦，咁之后同埋去听呢个王界嘅专场嘅演唱会，喺音乐最后一首歌嘅时候咧，王界就唱咗二十五岁俾兔兔，咁佢就嗰下佢话佢坐喺台下就爆喊，即系好符合我头先形容二十五岁同三十岁嗰阵时嗰个分别，就系其实二十五岁仲有一种冲动，仲有一种任性，即系你觉得哇，我应该有能力可以改变世界或者做到我自己想做嘅事情，但系当你发现原来现实或者呢个社会唔系呢一种玩法嘅时候咧。还会有这种的失落的。 又过了一个夏天，又过了一个冬天，习惯性的想你失眠，到现在没有改变。再过个一天两天，再过个一年两年，我已经要二十五岁，就要面对这个社会。出现在我的梦里面，陪我度过无数个漫长的黑夜，而你是否还会出现，是不是没有改变，像当初分开时的那种情节。 好了，我觉得唔好咁伤心啦，翻嚟之后咧，真系都开心下啦。问下先，咁如果讲到王界，会唔会有一啲兔兔讲起，你都会觉得几开心嘅一首歌可以介绍俾我哋咧？ 就是你讲轻松跟开心，脑海中浮现的歌曲是他跟蛋宝合作的那首歌，叫《放个假》。 放个假，啱啦啱啦，呢首我净系听名都知道好啱我哋听。系啦，咁套介绍咧就王界同蛋宝合作嘅一首叫做《放个假》。咁我谂住即系工作当中有一啲沉重嘅事情咧，放个假咧的而且确咧可以摆低呢啲嘢心事嘅，好嘛？都希望套套啦，即系振作，继续努力，即系无论几多岁都好，我成日话初心不变啊嘛，系啦，就要维持住自己，无论几多岁都好，都要记得自己当初好勤力。甚至乎有啲衝動嘅嗰個初心，今日多謝兔兔先，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 拜拜。 深夜吹着風，凌晨兩點鐘穿西裝打領帶提着 notebook， 我已經下班八個鐘頭。四年前來台北，以為是個冒險，可是每天的生活。

一月底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入院治疗之后出院，但仍然有咳嗽。二月六号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阴性，六日之前再度因为喉咙同胸口痛求医，当局今日宣布佢再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爱沙尼亚确诊首宗新型肺炎病例，患者是一个长期居住在爱沙尼亚的伊朗居民。这个患者昨日从伊朗返回爱沙尼亚，目前已经隔离。伊朗疫情备受关注，官方传媒报道现时确诊141宗个案，22人死亡。另外丹麦亦都确诊首宗病例，患者曾经到访意大利北部一个滑雪场，意大利确诊个案超过400宗，12人死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听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温暖潮湿，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8点，升82点，总成交金额110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34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99.2，跌4毫；阿里巴巴205.2，升2.2。中国平安88.35，升1.5；盈富基金27.15，升2毫；建设银行6.44，升1.2；汇丰控股今日财政系报54.4，升4.83毫；友邦保险78.15，升8.5；美团点评103.3，升1.3；小米集团12.9，升4.4；工商银行5.46，升1.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6，日元109.93，瑞士法郎0.972，澳元0.657，加元1.333，新西蘭元0.632，人民幣7.015，英磅對美元1.295，歐元對美元1.094。日經平均指數報21,948點，跌477點。港金现价报15,3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8.43美元，卖出1,649.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上桥位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尾喺空中道桥底。咁另外同大家跟進翻咧，較早前喺港珠澳大橋嘅強風措施已經取消。咁而家港珠澳大橋香港連接路最高車速限制咧已經恢復為每小時100公里。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近皇后大道東灣位。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只係公主道過海車多，龍尾康莊道橋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近水湾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咦，有只牛仔，唔知佢喺度讲紧啲咩咧？

的天就无常，抬头至少还有光。 想介绍呢一位内地歌手俾你认识，佢个名叫做毛不易，即系改变嗰个易嘅意思。好荒凉嘅背景音乐啦，再加上呢一把嘅低音，即系有一种见到一位浪子世外高人喺荒漠当中嘅感觉啊！ 有你在大街和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游离于城市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惆怅，转眼至少还有光。成为你的远方， 他叫做毛不易，有人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木马城市。再传统一点去听一下这个客家的小调啊，我们故事讲的是有个客家的靓仔被人抛弃啊。 长头发，把不麻利的帮派节奏起个炸，起个炸，琵琶配竹箫，轻快又跳跃，歌喉拉着悲伤旋律，歌唱上的写照，古筝代替了吉他，以洋乐撩人情话，穿梭在烂泥路上都是竹篱笆。妹妹她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她，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她牵挂，妹妹终于提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取消欢乐了，告别恋爱忘了吧。说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家，当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踢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他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ir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顶准来个 Salsa， 泪鬼还太天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随着我的头发 Shake Shake Mama， 失恋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惩罚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吧喝吧香咖啦。 客家的靚仔是黃秋生，被女朋友拋棄的這種痛經過黃明志的改編之後 佢哋话叫做 China Reggaeton。梗系有黄明志 featuring 黄秋生嘅呢一首新歌。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剛才听完客家小调之后呢，不如听多首台语呢，即不是很传统那隻的，是加了电音一种最潮的台语歌，它叫做《李应云》。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Long, what did you long? Cruis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my moto. 台北市的马路总是坑坑洞洞，一路上的绿灯把我时间穿梭，我家的方向就在 West Westshore。骑进市民大道，像是进入灾区。节奏太紧急，像死亡要逼近。基隆路是一条不能靠近的禁地，我不需要成为其中出色的协议。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不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骂。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其实就算问我，我都完全听不明佢讲咩嘅。但系根据翻睇翻自己啲介绍啦，就系讲台北好塞车嘅啲嘅情况。但根据字面嘅译咧，歌名叫做《台北直直撞》，其实寻日同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就是这首歌正确的读法，就叫台巴滴滴隆。整个台北的土地盖的滴滴隆，22K 的数字买不起任何一栋，这样的游戏好比在玩大富翁，奢华的宾利停在松江路的文珠宫。哇哦，这个都市里进步的科技多了一只眼睛，让我看到了野蛮的文明，同时办到了把它当作武器，大马路上我们都心急，按喇叭会破坏我们心情，为了生活突然靠边停，差点车祸缴了三字经。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昨天就告诉你听，这些就是在台湾音乐圈当中。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What did you long? 大家会称呼为气质好台的一首电音的歌曲啦。想介绍这一位呢，现在非常之热门的台语男歌手，你识他叫做李应云，这首歌名叫做台北直直撞。而直直撞的意思呢，可以解释为勇往直前，就是好像洪水好塞车的情况底下，你都依然坚持要回家的嘛。

阿姨娘。 曲词都系阿姨娘自己负责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灭了我》，讲系自己脑海当中非常之复杂嘅思想。 我只留下该留下的，然后请你一句灭了我。因为如果曾活过，你就会懂，什么叫做没了一辆还能走动，什么叫没。 的确咧，女仔系会谂太多嘅。 你点样先可以阻止呢？阻止女仔谂咁多呢？应该冇人有答案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下昼三点苏童音乐再见。